如果你广是高温，没有暴雨，那就旱了。如果你光下暴雨，没有这个炎热的气候，那苗就不长，就灌汤包了，就涝了。所以什么叫雨水调和，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啊，就是一个阴阳平衡罢了。那么什么是肾结石啊？肾结石就是冰雹啊，对不对？肾结石就是冰雹啊，是吧？水寒则冰，肾寒则生结石。所以结合天地自然的现象，我们说人体里边的病，什么是肾结石？肾寒则生结石。什么是肾囊肿？就是肾里边的烙洼地儿，还是肾阳虚。所以现在为什么肾结石的人、肾积水的人那么多？因为现在小孩光脚的太多了，女人的裙子太短了，现在空调耗电量太大了，是吧？冬天我们能理解，说一到冬天呢，全国用电紧张，为嘛呀？啊，冬天太冷啊，电暖气啊，空调得取暖，是吧？啊，有情可原。说为什么到了夏天，这电能怎么还吃紧呢？原因就是空调开的太多。啊，我们在北京啊、上海啊、苏州啊，是吧？说夏天去哪儿最好啊？人都说夏天呢，我们应该去那真山真水。说去那儿不行，太热了。我得了，我就带你逛商场吧。啊，倒退30年，那逛商场是最烦心的事。说商场里人又多又闹又热，谁愿意逛商场？呵，现代人都愿意逛商场。为嘛？因为商场的空调是最凉的，是吧？我们就逛商场的时候见过那个羽绒服夏季特卖区，那个工作人员居然披着一个羽绒服，你说出来都笑话。大伏天的穿羽绒服，是啊，因为商场里边的空调太冷了。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得肾结石，你得啥？对不对？再有啊，小孩啊、老人呢，冰镇啤酒、冰镇矿泉水，这冰箱的耗电量上去了，那喝的水可都是巴巴凉，是吧？还有冰镇的凉茶，好吗？但是好人好多朋友就为了一时口腔的舒服，哎，喝着真凉啊，真爽啊。是啊，你爽，肾他不爽了。所以冬季养生叫无扰乎阳，所以冬天不能太热，结果冬天出大汗的开春得中风了，对不对？肾经不藏，冬天得温病，这个春天得温病吗？好了，今天我马后炮说一句话，所有今年夏天没出过大汗的人，身上没发散出过大汗的人，所有说哎呀我们这是今年夏天不太热的人，所有夏天光爽了，游泳游的很凉快的，是吧？喝凉啤酒喝的很凉快的，喝凉茶喝的没上火的，喝冰镇矿泉水喝的好凉快的，吹空调吹的好凉快的，今年夏天说不热的，我告诉你，秋天都得得病。这是2000-3000年前《黄帝内经》上算的，《黄帝内经》上说，夏日发散，五厌于阳。不要讨厌大太阳哦，啊，你躲得远远的，你没感觉到今天夏天很热的人，春天必得腹泻之症，春天必得痰湿之症。腹泻之症，秋季腹泻怎么来的？夏天造的病。痰湿之症，我讲过痰湿，痰在皮肤上，湿疹；痰在肺里，肺内感染；痰湿在脑血管上，脑梗塞；在心脏上，心肌梗塞；痰湿在膀胱上，膀胱肿瘤、膀胱炎、肾炎；痰湿在脚上，脚气；痰湿在腿上，下肢动脉硬化血栓。所以夏天没感觉到热的朋友，你准备好得病了吗？你没准备好，你就会说哦，我突然得的病。哦，你准备好了，我给你防病之法，我给你调病之方。 更筋就肺。有人听了，做得很好，结果糖尿病经过一个冬病夏治攻关了。有的人没当回事，什么更筋就肺，就是为了卖我们点东西，卖你什么了？哈，更筋就肺，哦，卖锅了啊，卖锅了。所以做过更筋就肺法，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哦，说的是真话，我现在得健康了。哦，没做更筋就肺法的人，他现在也会感悟到，呵，说的是真话，病终于找到了。找到了怎么办？你证明我对与错没有太大意义，你身体舒不舒坦才是医者仁术医者父母心的这份心情。没有说哪个爹娘就要看着儿子是吧掉沟里再去救他，没那个。但是父母说到了，孩子还是掉沟了怎么办？拉出来打屁股，对不对？长记性是吧。所以今年秋天高血压病复发的，糖尿病复发的，稀里糊涂住院得心梗得脑梗的朋友，你要反思，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呀，更筋就肺的时机已经过了，你难道要等到明年的更筋就肺再重整旗鼓吗？还是亡羊补牢，我们不要为失去一棵小草或者一个花朵去哭泣，我们面前还有一片森林，对不对？所以冬病秋防，承上启下，要弥补你夏天养生的不足，要重新为冬季的养生夯实基础。所以请大家做记录，没做更筋就肺法的，出现了秋季疾病复发苗头的，什么脑梗心梗肾衰是吧，膀胱的什么肿瘤，配合医生治疗，同时加西普参康。现在已知初秋时节，纯白色虫草原精应该是占它的主场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啊，四季养生，说一说秋季养生的十二正经养生的学问。最近呢咱们给大家说了申猴酉鸡，这什么道理啊？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是人体啊足太阳膀胱经当令的时辰。那这个膀胱经有什么特点呢？哎，你看它对应的这个生肖时辰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首先呢，这个猴子是吧，大家都见过是吧，活蹦乱跳的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个全世界都闻名的啊猴子明星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啊，叫孙悟空啊，孙悟空。哎，能够通天彻地，啊，能上能下。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呀，说呀，现在好多家长，因为家里那个孩子啊太活泼了，哎，学习呢不认真，是吧？ 玩游戏啊，看电视啊，很上心。啊，结果呢，医院给诊断为多动症了，是吧？上到底是还是不是啊？啊，绝大多数都是误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小孩啊，他的阳气就特别足，所以咱们家里养孩子啊，哎，你就像养猴子一样，哎，你就得让他上窜下跳。反过头来呢，你给那猴子呀，像养狗一样拴起来了，完喽，那猴子早晚得上抑郁症。一样的道理啊，现在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孩子很多，但是呢，吃药治疗啊，医院治疗啊，结果治成抑郁症的也不占少数。啊，这什么道理啊？哎，这大伙儿就要清楚。哎，就是阳气的多和少。孩子嘛，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是要生的，啊，不断的生发，所以他家里待不下呀，是吧？所以中国老祖宗的古训说，叫淘小子出好汉。你反过来呢，那个孩子打小如果太乖了，是不是啊？哎，长大没什么大出息。为什么呢？打小阳气就虚，你到大了，到大了能有什么发展，能有什么作为？哎，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多动症的这个帽子啊。你反过来呢，老人家，哎，阳气就比较虚了，是吧？那句话怎么说？坐着不如倒着，是吧？站着不如坐着，啊，所以老人身体就比较沉。啊，为什么沉呢？啊，他元阳之气亏了，是不是啊？所以看看电视，坐那儿就打盹儿的，啊，吃完饭呢，坐那儿就困了的，哎，这样的人要防止高粘滞血症，防止脑萎缩，所以老年人呢，睡不着的失眠，现在已经成了常见病，但是近些年来。哎，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睡不醒的脑萎缩也是越来越多，是吧？以前我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体内的阳气决定着人的寿命的长短和质量，是不是？所以老年人你的阳气的多和少，它决定着你是否健康，还决定着你是否长寿。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养生文化当中说人过了60岁，哎，就得适当的吃点好的，啊，不能老粗茶淡饭了。吃好的是为了补脑的卵磷脂，哎，还得喝点辣的。喝辣的是什么呢？啊，不是喝辣椒水啊，哎，就适当的喝点酒。酒呢，作为粮食的精华，哎，可以助人的阳气，厚补人的胃肠，通利人的血脉。特别呢，现代医学研究，啊，饮酒，少量的饮低度的白酒可以促进人体内高密度脂蛋白的合成。然后以前讲血脂的时候，咱们给大家详细介绍过啊，什么脂蛋白啊，一个叫好蛋白啊，一个呢叫坏蛋白。好蛋白是什么？哎，就是血管的清道夫，抗动脉硬化的人体的一个自我血液清洁的功能，所以我们把它叫好蛋白。所以人呢，高密度脂蛋白的数值啊略微高一点，说明血液自我清洁能力强。哎，咱们适量的喝点白酒， 哎，不但补益身体五脏，哎，还能促进呢血粘度的调节。什么是坏蛋白呢？哎，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就是血液当中的泡沫啊，容易形成油柳子，容易形成腹壁血栓，容易形成呢粘在血管上的动脉硬化啊，这个呢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和区别的，是不是？啊，这是咱们给大家说了膀胱经为什么叫申猴。哎，这个申时啊，就是通天彻地啊，能上能下，所以小孩越活泛，哎，不打蔫儿，身体不错啊。老年人呢，别打蔫儿，他能长寿，还打了蔫了就要得病了。所以阳气是生命的动力。那么尤其是这个下午的3点到5点，膀胱经当令的这个时辰，是不是啊？哎，是人膀胱经最畅通，膀胱经值班的时候，所以是人的头脑最灵活，胳膊腿呢最活泛，五脏的气血最充盈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是健康还是多病，它反映的就一目了然了。那在上次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说发烧，尤其是下午的膀胱经当令的时辰，发高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发低烧又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所以今天呢，借着膀胱经养生的常识知识啊，我们把这个发烧不见得是坏事，我们要把这里边的科学道理来说一说。所以可见呢，这个治病你辨证施治那是手到病除的，如果呢你没有辨证啊，头疼医头，脚疼治脚，发烧你就退热，上火你就泻火，有时候往往会弄巧成拙，是不是？所以说你像老年身体有的是真寒假热的情况，你像类风湿它也发烧，而病的本质是寒，而表象出来是热，那你是给他吃泻火药啊，还是给他补元气啊，来滋补他的阳气啊？那这有时候就需要你来做决断。所以老夫子怎么说呀？说思而不学则罔，是不是啊？学而不思则殆。所以啊，任何一门学问，学习和实践和思考，哎，这是科学的三套马车，是不是啊？学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那么学了你光照本宣科那是本本主义，所以学了要怎么着啊？哎，要把它变成你自己个儿的。你学来的东西怎么能成你自己个儿的呀？那个鹦鹉学说话，人家说啥他说啥，那叫鹦鹉学舌，他不经过脑袋瓜思考。而人不一样，我怎么样能把别人的知识变成我的啊？这个不叫抢，这个也不叫偷，这个叫学，变成自己的。哦，经过思考，大家经过思考，就像我们吃了五谷杂粮，最后变成了我们的气血精微筋骨皮肉，这个想的过程就是化。那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讲那个气化啊，把别人的变成你的，怎么变啊？不是你抢过来，是学习消化吸收。所以学习思考，哎，还不要脱离实践， 我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来传播医学养生文化精神和精髓，我们就不能丢，是吧？帮可帮之人啊，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精力去做那无用功。学思实践，申时就是午后低烧。人体为什么会发烧啊？西医学呢叫发热，西方医学把这发烧呢认为是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和人体的体液代谢出现了失衡，所以西医的眼睛啊是盯着温度表，烧了就给你退啊，是不是啊？退烧的药也多啊，什么安痛定啊，是不是啊？什么物理降温、化学降温啊，甚至有的中枢降温，是吧？直接作用于神经啊，那一降温呵，大汗淋漓的，是吧？这是西方医学啊，我们姑且不论它对与错，是吧？因为体温、血压、呼吸、心跳这四条是人的生命的基本的指征，出现变化都会危及生命，所以西医对这个生理数据的监控和调节，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西医它的基础就是实验室科学、数字科学，是不是啊？哎，我们不要论谁对谁错，我们要看什么？哎，你站得高，你才能看得远。好，我们今天就站在几千年祖国中医药文化的这个基石上，我们今天来看这发烧，是吧？什么叫发烧啊？哎，祖国中医解释的相当的精辟啊。什么叫发烧啊？正邪交锋啊，正邪交锋就是人体内的正气遇到了由外而内入侵的病邪，或者是体内情志失调而产生的内毒和内邪。总而言之，发烧这个事儿叫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中医老祖宗的眼光。发烧啊，发烧就退烧吧，退了就好了。啥叫退了就好了？你敢们闹明白了人为什么发烧吗？所以感冒会发烧为嘛啊？外感风寒呐、啊，对不对？哎，说吃坏肚子了也会发烧，为什么呢？哦，肠道里边有毒热呀，是吧？反过头来呢，身体里边长了瘤子了要发烧，为什么呢？淤血内流啊，得肺结核了要发烧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对于发烧这个现象，请大家写到你的笔记本上，发烧不是病，是人体正气邪气交锋的结果。所以治发烧是一味的退烧还是扶正驱邪，这就是中医它的高明之处啊！就是退烧那叫一棍子打死，是不是啊？哎，往往还会伤了人家的正气，是吧？怎么说呀？一刀切你好坏不分呢，各打50大板，那哪有惩恶扬善的作用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高烧和低烧的区别。正邪交锋的结果，你说两个蚂蚁打仗能打出来多大的动静？两个大象拼命或者狮虎之间的搏斗又会出现怎样的斗争场面呢？所以发烧高也罢，低也好，它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邪气，病邪的强和弱，一个是元气，元气的亏与足，是不是？ 你说大象来了，大象踩死一只蚂蚁，你能踩得天崩地裂吗？你踩不出来呀。你说两个大象的对决，那又是什么场面呢？所以呀，小病不会发高烧，是吧？那还有一种情况，元气大亏的人不会发高烧。那么发高烧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是人元气特别足的条件下得了病，第二就是病邪比较亢盛，和人体形成了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了300个回合也不分高下的时候，所以会发高烧。所以今天我们膀胱经当令，人发烧，我们这个结论就出来了。人发高烧，38度39度往上的叫高烧，38度以内的叫低烧。人发高烧不见得是坏事，反过来，长时间低烧不退的人必有大病，而且是元气大伤的人。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接着呢来给大家说这12正经养生啊，膀胱经当令和肾经当令的养生文化的篇章。发烧的事儿，哎，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哎，咱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养生的结论啊，说呀，人发高烧啊，不见得是坏事。说为什么呢？啊，因为发高烧，说明人的那个元气啊特别足，是吧？所以发高烧的人多半都是孩子，是吧？你像年老体弱的人就很少发高烧了啊。还有一个呢，发烧是人体内正气和邪气交锋的一个结果，所以高烧的病人一般不容易得肿瘤，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免疫力啊特别的敏感，是吧？啊，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听那个新闻啊，说现在呢啊，国际医学界经过研究总结说，过敏体质的人哎，也不容易成为肿瘤的高发人群。其道理是什么呢？过敏是免疫抗进呢，是不是啊？而肿瘤的生成呢是免疫迟发啊，免疫痴呆了。所以这无形当中呢又证实了啊，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哎就已经确立了观点，人无千日好，哎，花无百日红。说一个人呢连感冒发烧肚子疼这样的小毛病3年之内1000天都没得过的话，那对不起，你就成了肿瘤的高发人群，是不是啊？哎，可见呢，过敏呢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是不是啊？但是过敏它也是免疫系的一个病啊，免疫抗进啊，和什么类风湿啊、系统红斑呢、啊、是吧，自身免疫性的肝病和肾病啊，哎，这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病。所以养生啊，哎，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这些情况啊。有时候得病不见得是坏事啊，你得了小病啊可能就防了大病啊。就像有些人把感冒啊 当成了万病之源啊。感冒是人体内的军事演习。那马上有人又跳出来说了，说那感冒导致心肌炎，感冒导致肾炎，感冒诱发肺心病，是吧？感冒呢导致肺炎啊，感冒啊导致鼻炎啊，这些说法都错了，是吧？凡是有这些说法和观点的人，哎，你都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哎，就是想拿这个感冒啊啊当替罪羊，叫舍逐保居。感冒算个什么东西啊，是吧？偶感风寒啊，或者是风热啊。感冒科学名词叫上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是什么？鼻子、咽喉，是吧？流鼻涕、打喷嚏、咽喉肿痛，这些都叫感冒的症状。那上呼吸道的健康是他自己说了算吗？哎，不是的啊，他有幕后的大老板。那谁是上呼吸道的后台呀？啊，不是感冒导致了鼻炎，而是鼻子发炎的人，他上呼吸道就薄弱，他就容易得感冒，是不是？所以以卵击石，就会把蛋给击碎了。你拿个铁锤去敲石头，就会把石头给敲裂了。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你那鼻子老发炎，你能赖着人感冒吗？是不是？所以啊，同样的季节变化，天气寒凉，那鼻炎的人先感冒，对不对？哎，道理在哪儿啊？在鼻子上。那难道就是鼻子的错吗？啊，我们又得到了答案啊。什么呢？鼻炎呢治鼻子一辈子也治不好，你是滴水啊、喷雾啊，你是理疗啊，哎，都是隔着靴子挠痒痒。为啥呀？因为鼻子也不是老板。那谁是鼻子的老板呢？哎，告诉大家，人生百病根五脏。那鼻子呢作为五官之一，那它的根是什么呢？啊，《黄帝内经》告诉你了，肺开窍于鼻，肺主宣降，为五脏之华盖，主人一身之皮毛，肺和大肠相表里。你看看，这叫啥呀？哎，这叫拔出萝卜带出泥呀，是不是？就这么一个鼻炎，就这么一个感冒的小毛病，你如果只是治鼻炎，如果你是只吃感冒药的话，你说你将掩盖多少不白之冤呢？而实际上呢，根源在哪儿啊？在肺脏。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得白癜风的、神经皮炎的朋友知道了，哦，皮肤病治皮肤，一辈子治不好，不好。这是好学生啊，懂得举一反三了。那归谁管呢？哦，归肺管。好了，大家伙又知道了，便秘的啊，为什么不喝水光吃泻药便秘治不好啊？哦，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因为肺的津液的多少决定了你大肠的津液的多少。还有啊，说什么样人便秘啊？说这人呢不爱说话，啊啊，北方人的俗话怎么说呀？嘿，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啊，做什么事儿啊犹豫不定，拿不定主意。然后我们说这人的魄力不足，所以魄力不足，说话没有底气不说，放屁都不响。你放屁都不响，你的肺的魄力不够，你大肠的鼓动的力量也不够。所以呀，气虚便秘，你还给他吃泻药， 那就越泄越虚。说那咋办呢？啊，上厕所的时候憋一口气，啊，把牙关得咬紧了，而这魄力用上劲之后，是吧？那陕西的老姐姐说过，是吧？啊，放屁响，没有气虚便秘。说到了这个高烧这儿了，啊，咱们总结了很多，啊，再说说低烧，啊，低烧。啊，什么叫低烧啊？就是人呢，发烧不发烧，温度不高，人老感觉发热。那人健康的体温呢，36.5度。那这人呢，老三什么呢？37.2度啊，啊，或者37.8度呀，啊，老超不过38度，是吧？你说发烧吧，他烧才不严重；你说不烧吧，他老闷得呼的热。一般的这个情况还都出现在什么呢？啊，下午。哎，请大家写到本上，常年低烧没好事儿。啊，常年低烧没好事儿，是吧？午后低烧，肾精大亏。那么现今社会常见的午后低烧的病，啊，肺结核，是吧？慢性的炎症。是吧？还有呢，就是消耗类的疾病，啊，说白了，肿瘤，是吧？贫血，是吧？消耗类的疾病，所以这老发低烧，说明已经元气大伤，百绕不灵了。那么，对于元气大伤的人，你再给他吃一些泻火的药，吃一些毒邪的药，哎，就容易什么呢？和疾病同归于尽了。所以，低烧的人。啊，一定是当着半条命去治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这个半条命啊，什么肝硬化腹水啊，啊，糖尿病肾衰竭尿毒症是吧，中风发作的3个月之内是吧，肿瘤的放疗化疗是不是啊，哎啊，这些我们都把它叫半条命啊。那么今儿呢，咱们再加一个午后低烧肾精大亏的人，虽然没有那么病得轰轰烈烈，哎，但是呢，不是在低烧当中发高烧扭转乾坤，就是在低烧当中慢慢的消耗萎缩死去啊，这说的好像严厉了点是吧？但是一定要引起重视。说秋天什么呢是吧，老一辈人讲说这秋天呢，多事之秋，农民呢要收割庄稼了，是吧？说那阎王殿呢也招兵买马了，啊，说一到秋天，霜打的茄子一蔫儿了，有好多人的命啊也蔫儿了，所以秋天收人呢，听起来好像带点那么个封建迷信的色彩，实际上恰恰也反映出了啊秋季的肃杀之气。哎，容易诱发慢性疾病的复发加重，甚至导致一些消耗类疾病和危重病人的生命的陨灭。说那怎么办呢？你看近些天我们接到了好多啊，什么肝硬化腹水啊，满肚子腹水到医院人都不给抽了，问我咋办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医者父母心啊，没有哪个医生说我不希望我病人好病没那个啊，但是医生啊一定要有父母心仁爱之心的同时，还要有一个什么呢，哎，老子说的叫自知者明，哎，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是吧。如果医生你老吹牛是不是啊，你治不好的病你拍胸脯麻烦了，医患之间就会出现矛盾啊，甚至引起不必要的斗争是不是啊。还有啊，病人给你抬到医院了你不给治啊，错过时机让病人活活死掉了，那你说那家属能饶得了你吗？你再或者是吧，人外伤来了你给缝了，人没钱你把线给拆了， 你这医生的德字何在呀？当然了，可能有时候一些口角啊，一些冲动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医生不是普通的人，啊，医生应该是有德之人。这个德，是吧？不是看你那个医院挂多少旗，是吧？这个德，啊，不是你给人说多少好话，给人跪地磕头，不是。这个德是什么？啊，有祖训。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所以这个德就是口德，这个口德不是说不说脏话不骂人，不是，这就是医生，你要用真心说话，是不是啊？哎，我们为什么啊有时候要及时纠正病人的错误的认识，是吧？为什么？哎，就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生命观和养生观，养生之条，是吧？和什么呢？和药物治病的区别，啊，药物治病以毒攻毒耳，啊，用药的毒邪和人体内的病邪去磕，是吧？你把病邪磕倒了，你这药就见效了。你这药一停，病邪又回来了，那就是停了药就犯病。所以这样的药都治不了病，吃了就好，停了就犯。这药啊，大家早晚把它扔掉。为什么？一辈子治不好病啊！回过头来，什么是良药？什么是良药？良药耳也。什么叫耳啊？耳就是钓鱼的，是不是啊？钓鱼啊，在鱼钩上挂那个石，是吧？那么药饵也，良药就是一个药饵，吃进去不是拿药去跟病邪磕，而是用这药能把人的正气呀、元气呀、五脏之气给扶起来，给勾起来。你药停了，五脏之气尚在，病邪不会反复。所以说白了，是吧？你替儿子做作业，那样的家长都是昏了头。你教会孩子自食其力，是不是啊？等到孩子成人之后，他才能成家立业。你别指着他养不养老，最起码他不会来啃老，是不是？这就是医学传统朴实的中医的治病养生观和中国人的养儿防老观啊，我们没指望着儿子养老，但是儿子啃老那是父母最大的失败，是不是啊？哎，那叫啥？北方俗语啊，狸猫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的，是吧？人那个乾隆讲什么呢？哎，要后辈还比前辈高，你这样的话，一个家族他才能兴旺发达，哎，一辈子不如一辈子。是吧？越活越回旋了，那了得了吗？是不是？而这个结果谁造的？啊，养不教，父母之过。所以养生者，有形之物半也。啥意思？你吃药，你吃保健品，你食疗，你点穴，你按摩，你所有的这些能看得见、能摸得着的，就起一半的作用。啊，就起一半的作用。那么另外的一半的作用是什么呢？啊，神也，啊，养生还得靠神仙吗？啊，非也，此神非彼神，我说的这个神，是人之神明，是不是？这个神就是你的文化素质，你的科学素养，你的心理道德，你的思维空间，是不是？所以什么是神呢？啊，这下大家明白了。知识叫神，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这个能力，这叫神。我们知道了对错得失，我们知道改错，我们坚定意志，我们消除疾病恐惧，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视之为神。所以神者，无形之物，以无形胜有形，其道理尽在于此。所以我常说， 养生有道，文化先行。惊恐之气可以伤肾，坚定之气可以养肾，这就是无形治有形的道理。肾的阳气不足，生囊肿，生结石，是不是？生积水，生肿瘤。你肾的阳气足了，肥大的前列腺可以缩小，囊肿可以吸收，结石可以化掉。所以养生有道，文化先行。文化虽为无形之物，但是却坚定有力，却可以化生有形。哎，这是啥？这就叫气化。所以聪明的人知识变为力量，愚蠢的人无知成为祸端，无知造病也在于此。就听里边的文化，有了文化，科学的指导你的方法和保健品的运用，那你的健康呢就尽在把握。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肾经养生文化。什么是肾呢？在普通人看来，肾呢就是那一对腰子。如果你这么看的话，那你对肾的认识就可谓九牛一毛啊，甚至于十之一二，就太于浅显了。中医说肾，说是人的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主髓纳气，是不是？主人一身之阳，又统摄人一身之阴，所以这个肾呐，是人生命之根本，我们把肾称之为五脏之长兄，元气之长子。可见肾呐，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健康，以及呢，对人的寿夭，是尤为重要的。什么叫寿夭长寿不用多说，夭呢提前夭折，是吧？所以人的寿命的长短和人一身之阳密不可分，而决定人生命长短历程的，实际上还有肾精是否充足。那么咱们今天来说十二正经有时肾经当令时的养生，我们就要结合什么呢？天时，是吧？结合呢地利，结合人一生的不同的阶段，来说一说这肾的养生需要注意的事项。现在呢，这个学校的老师是吧，孩子的家长啊，常说这么一句话，说不是呢，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那么跟着这句话的后面呢，一个是让孩子早上学，是吧？一个是让孩子呢学奥数，是吧？再有的呢就是什么呢？告诉那个孩子怀孕的时候，咱们就得什么呢？胎教了。实际上，到底什么是孩子的起跑线呢？是生命的起跑线呢？ 实际上啊，到胎教的时候啊，就已经晚了。说啊，这孩子起跑线胎教的时候都晚，哎，没错。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啊，它不是从你孕育胚胎的时候才开始的，是吧？在西方西医学认为说，生命的开始是从受精卵开始，中医不这么认为，啊，你包括呀，这个传承，啊，那怎么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吧？龙生龙啊，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所以这个传承的东西在圣经这儿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什么是孩子的起跑线？实际上父母的圣经是否充足，那个才是真正的孩子的起跑线，是不是啊？近些年来呀，别管在国内是吧，还是在国外啊，治这个生孩子的这个病的，哎呦，这样的医院呢，是吧？真是赚的盆也满了，是吧？缸也满了，是吧？为什么呢？啊，因为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啊，医学专家，哎，在新闻上做了相关的报告，说科技发展了，啊，社会进步了，走路越来越少了，啊，小汽车越来越多了，大城市堵车越来越严重了，啊，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好家伙，人的传种接代的人的生命能力和生殖能力下降了一半还多。回过头来，我们环顾四周啊，是不是啊？看看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啊，是不是啊？街坊同事啊，又有多少人，是吧？又有多少育龄的人啊，正在为生孩子愁眉苦脸，是吧？遍访名医。那这道理在哪儿呢？哎，今天咱们就借助十二正经肾经养生的道理，说一说这肾经和传种接代，是吧？繁衍生息，乃至于和人的寿命长短之间的关联，哎，帮助大家呢，啊，揭开这个迷雾，是吧？看到生命的本来的面目。这肾，我们先说呀，它的主骨生髓，啊，主水纳气。因为有了这两条，你才能够知道它和生孩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先说这第一条啊，主骨生髓。中医说呀，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是吧？在上几次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讲过了，是吧？什么叫阴极则阳生啊？说这人呢得严重的产后风湿，是吧？寒呢湿。